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7集。本王想要一。沈月在秋水院里很是闹了一阵，可惜这一次陈若秋却像是铁了心般的，任他哀求都无动于衷，甚至动了怒，说要是再闹就将他软禁起来。沈月心中真着了慌，可是陈若秋不再理他，出秋水院的时候整个人就带了几分愤怒和焦急。却见彩云院中走出几人，为首的蓝衣少女见着他先是怔了一怔，随即上前道： 二姐姐。 沈月扫了一眼那女子，嗯了一声，态度却是有些冷淡。这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二房的庶女沈东陵。沈东陵以前被沈婉云压得死死的，一年到头都不出院子，沈府里甚至有下人都不认得他。自从沈婉云死后，沈贵被诊出了再也无法有子嗣，沈东陵倒是成了二房唯一的血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沈月表面上待他温和，实则却是瞧不起沈东陵这样的出身的。就算是血脉，也改变不了沈东陵是庶女的事实。如果说沈月的沈庙是嫉妒和怨恨，对沈东陵却是毫不犹豫的轻视。沈东陵却像是未曾瞧见他的冷眼，依旧笑着说道： 我打算纺织匹丝来做绢布，前些日子里见姨娘说起如今兴起的花样，恰好描了几个花样子，二姐姐可要一些？ 话里却是带着一些讨好的意味。 不必了。 沈月说道。这般被冷落，沈东陵依旧好脾气地说道： 如此便罢了，原先想着给二姐姐也做几个。 沈月有些不耐烦，眼下他一心为陈若秋要为他选婿的事情担忧，又哪里顾得了那么多呢？却见沈东陵低着头，露出一截洁白的脖颈，心中微微一顿，他收回手，仔细地打量起沈东陵来。沈东陵和沈月的年纪只差半岁，如果说沈家原来的女儿中沈清大方，沈月雅丽，沈妙清秀，三人都还是有些嫡女独有的气质，那么沈东陵就有一种庶女特有的娇俏。万姨娘当初可是戏班子里唱旦角的，既是花旦，总有几分姿色。沈东陵长得不像沈贵，却和年轻时候的万姨娘几乎是一个巴掌拍下来的模子，眼睛大大，下巴尖尖，倒像是有些出挑的姨娘相。不过比起那些飞扬跋扈的姨娘，沈东陵整日低眉顺眼，不争不闹的，倒又将他的姨娘相压了几分。可是仔仔细细的一经打量，也是一副五家有女初长成的俏丽佳人。沈月的心中突然一动，她主动拉起沈东陵的手，笑眯眯地说道： 我不让你给我做，无非就是怕累着你了。你是府里正经的小姐，又不是绣房里的绣娘，成日做这些针线活算怎么回事？ 沈东陵一愣，似乎诧异沈月突然变得这么亲昵，面色微微涨红，几分受宠若惊地说道： 二姐姐言重了，平日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，姨娘叫我做针线活便做了一些，不碍事的。 万姨娘似乎是当初被任婉云打压了太久，收了性子，便是如今翻了身，最爱做的也不过是在院子里做绣活。沈东陵倒是随了他的性子。见沈东陵如此乖巧，沈月眸光中的笑意更浓了。 你这性子也该改改了，老实巴交的，爱做绣活是好事，可是哪有小姐成天都做绣活的？我明儿个要去珠宝铺子里挑些首饰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今年有些新的款式，或许有你喜欢的，看中了什么我送你。 这 沈东陵有些慌乱地摆手： 不行， 你还要跟我客气不成？ 沈月扬怒说道， 你我总归是最亲的姐妹，若是连你都要这般身份，这姐妹坐着还有什么意思？ 沈东陵有些不知所措，却又不晓得如何接沈月的话。沈月见状微微一笑，温和地拍了拍她的肩说道， 三妹妹还是这般胆小，倒是个惹人心疼的性子。成了，我还有些事情，便不与你说话了。明日让丫鬟去彩云院找你，跟我一同去首饰铺子。 话中却是不容置疑的语气。沈东陵点点头，接受了。但沈月一行人渐渐走远后，沈东陵身边的丫鬟乌梅说道， 这二小姐什么意思啊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好端端的怎么又突然想起邀姑娘去首饰铺子了？ 沈月自来对沈东陵都是淡淡的，独独这会儿热情的确是惹人心仪。 他这是变着法的讨好我呢。 沈东陵望着沈月渐渐看不着的背影微笑道， 大约是觉得我很好收买，想让我依赖他信任他，日后想要我帮他什么忙病也简单多了。 乌梅闻言大惊， 那可怎么办？这二小姐分明就是不怀好意，想利用小姐，小姐若是着了道该如何是好啊？ 无妨。 沈东陵笑得有些欢喜， 这个忙我也乐意帮，就像他送我首饰一样，要把好东西拱手让人，我既不是圣人，哪有不要的道理，只是他自己鼠目寸光罢了。 正往秋水院中走的沈月却是目光沉沉，满脑子都是方才沈东陵柔弱又顺从的模样。同是窈窕淑女，同是芳华年纪，同是沈府的女儿，没来由的沈月就有一种直觉，笼络住沈东陵或许在未来对他自己大有作用。沈月在这头闹得鸡飞狗跳的同时，另一头沈府西院的院子门口正有人在往外头搬花，熙熙攘攘的声音倒是显得有几分热闹。沈万自西院门口路过，便正巧听见一个婆子惊叫道， 小姐小心。 沈万循声看过去，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正将一盆极重的花草搬到台上的位置，大约是手中的花盆太重，差点砸中了脚。旁边嬷嬷松了口气，那女子回过头来冲着嬷嬷一笑，端的是笑眼如花。沈万的脚步一顿，女子穿着青碧色的对襟羽纱衣裳，下身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百合髻，头上插着一只玛瑙簪子，昨夜下过雷雨，今日早上便出了日头，她生的倒不算倾国倾城，只能算是秀美，可是日光将她额上的汗珠晒得晶莹，因为出了汗脸上便生出了一些红晕，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沈万虽然不好女色，却不代表会对美人无动于衷。他的后院中只有陈若秋一个女人，虽然钟情，可天长地久总会觉得有些乏味，如今却见这美人与天地之间活色生香，自然不由得驻足了。就像是欣赏喜欢的一幅画一首诗，此刻的沈万还未有别的情绪，他自来对男女之事就不甚热络。那女子似乎也注意到了有人在看她，转过头来瞧见沈万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就走了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